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五，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雷阵雨，24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到山西吕梁考察调研；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在京举行； 王岐山在贵州检查工作时强调，当好党内政治生态护林员，以新面貌、新气象迎接19大。 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考生可申请成绩复核。 砥砺奋进的5年播出，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北方多地出现暴雨强对流天气，河南、江西等地阴雨受灾。 央广视频，行业协会改革，脱钩仅仅是第一步。 中美百日计划早期收获落实进展顺利。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1号到山西吕梁考察调研，他强调，党中央要带领大家一心一意脱贫致富，让人民生活越过越好。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21号上午，习近平乘飞机从北京直飞山西吕梁，随后驱车1.5个小时来到兴县，参观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 当时这里这个日本人扫荡打到这里。 日本人在根据初创阶段， 习近平说，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晋绥军区司令部旧址，习近平同当年在晋绥边区参加对敌斗争的老战士们亲切交谈。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来吕梁，我心里一直向往着晋绥根据地。 现在新中国呢，又开始富强起来。我们现在为这200年，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啊，为革命奋斗、抛头颅洒鲜血的我们的革命前辈。我们也不忘记啊，我们这些为了这个建立新中国、为了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贡献的老同志。所以我见到你们很高兴。 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坚中之坚，如何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迈进小康社会，是习近平心中深深的牵挂。当天下午，他来到山西省忻州市可兰县赵家洼村看望贫困群众。这里地处吕梁山区，沟壑纵横，土地贫瘠，生存条件十分恶劣，属于典型的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地方。习近平沿着村里崎岖不平的土路，一连走进3户村民家中，了解家庭致贫原因和稳定增收的可行性，同干部群众一起共商脱贫攻坚大计。 正从自然处搬出去， 就是都要搬出去。 对， 主要是这里的条件不行。 对，条件生产生活条件差。 就是靠种这个地是吧？ 对，主要靠种地。 习近平肯定了当地通过异地搬迁改善村民生活条件的思路，要求配套扶贫措施要跟上，使贫困群众不仅改善居住条件，还能稳定增收。习近平还看望了可兰县人大派驻村里的扶贫工作队队员，勉励他们深入农户扶贫助困。 在新时期，围绕着我们这些这个农村中心任务，你看已经有了很多新举措啊，一个就是第一书记制度，一个就是村官制度，再一个呢就是啊，现在这个扶贫主动工作队，这几个举措呀、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新时期三农工作组织举措，看来还是有针对性、有效的 解决问题。 另一个方面呢，它还有一个深远意义，就是对我们的干部队伍成长、培养、历练这一个平台，就是从这些人里头将来发现一批啊脱颖而出的后备力量，好同志、好干部，来照例培养。 从赵家洼村出来，习近平又来到一处已经建设好的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宋家沟新村，这里与山沟里的旧村庄形成鲜明对比。看着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和村民们家中良好的生活条件，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对村民们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所以现在党中央啊， 就是要带领大家一心一意脱贫致富，让我们人民群众的生活啊越过越好，芝麻开花节节高。所以啊，请乡亲们和党中央一起啊撸起袖子加油干。 央广记者刘乐、刘慧民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国家情报法草案、水污染防治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法律委员会认为这两部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提请审议国歌法草案、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订草案、公共图书馆法草案的议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提请审议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和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的说明，听取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的有关涉外协定和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关于药品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药品管理法、产品质量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了有关任免案等。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昨天在北京召开第69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改进校园餐食管理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20号到22号在贵州省检查纪检监察工作。在省纪委和修文县委纪委座谈会上，王岐山指出，换届后的省市县纪委要伴随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结合本地区实际，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具体化，确保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要对照习近平总书记讲的7个有之，查找在本地区的突出表现，准确把握政治生态的树木与森林状况，把党员领导干部这片森林维护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昨天起，全国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对成绩有异议的考生可申请成绩复核。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根据各地此前公布的高考成绩查询时间，甘肃、四川、吉林等省份普通高考成绩查询工作于22号开始，预计23号放榜的省份有北京、安徽、上海、宁夏、湖北、广西、浙江、河北、江西等。预计本月底前，全国所有考生都能查到自己的高考分数。放榜后，考生可利用各种方式查分，除了传统的电话、短信等方式，微博、微信公众号、手机客户端等也成了新的查分渠道。查分后，对成绩有异议的考生可以申请成绩复核。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李和平介绍，复核时将依照评分标准，重点复查试卷有无漏分、错加分等。 如果说你对你的分数有怀疑，我们可以通过各市的招办来统一的登记，我们考试院组织统一的查分。大家只要按照我们这个时间点来做就可以。这些年我们查分的人越来越少，有些的人查分没有一例差错。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考试中心副主任周树宇表示，考生申请复核的内容只包括对应的答题卡图片是否为申请人的答卷，是否存在漏评现象，是否存在核分错误，科目总分是否与向考生公布的成绩一致。考生申请高考成绩复核不限制考试科目，但同一科目仅限复核一次。 对考生提交科目评卷过程中的宽严是不作为考虑的，只是对于是不是漏评了，或者是有没有这个核分错误，这类的情况予以纠正。通过成绩复核以后，无论是分数增加或是减少，均是以复核以后的成绩为准。 砥砺奋进的5年，超级家族。 今天出场的超级家族成员是青岛港智能自动化码头。前几天，央广记者张明浩去实地采访，看到码头上车来车往，非常忙碌，却看不到工人作业的身影。因为这是亚洲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请听报道。 你好，大块头，一来到青岛港，远远就看到你了。 那是自然，我的岸线长达2088米，纵深784米，前沿水深达到了-20米。目前你看到的只是尚且年幼的我，也就是一期建设的两个泊位。即便如此，也是由7个桥吊、38个自动导引运输车和38个轨道吊构成呢。 哦，看来你的身体系统构造还挺复杂的，那你又是如何实现无人化作业的呢？ 我的运行背后当然是有强大的计算机系统做支撑了。我们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杰敏博士告诉我，这些系统相互配合，让我具备了强大智能的中枢神经。 都是靠后台的计算机实时的计算，来给它发出一个优化的指令来作业，不是靠人来指挥的。它现场实现了设备的自动化、无人化。 也就是说，比如有船停靠以后，船上的某个集装箱想要卸到堆场的指定位置，你就可以通过指令完成，是吗？ 不错，计算机系统下发指令后，我就开始从船上抓取集装箱，全自动化作业让我比传统码头干活快多了。我记得5月11号那天，载箱量是13386标准集装箱的中原法国轮在我这儿靠泊作业，我认真敬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公司总经理助理殷建大哥对我是赞不绝口。 这条船有89个不变频， 操作难度大，全球自动化码头里边没有一个敢拿这么大的船。这船公司也好，是那种非常的满意啊，这也是开创了咱们这个自动化码头啊，开业可以说都开创先例，都是属于世界先例的。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国家发改委近日下发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见，配气环节准许收益率上限锁定7%，促进部分配气环节利润过高地区的企业降低成本的同时，兼顾天然气下游行业的积极性。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2016年，我国已经先后出台了天然气管道运输的价格管理办法和定价成本监审办法。中国石油大学教授刘义军表示，加上此次印发的指导意见，天然气价格的管住中间在政策架构上形成了闭环。 就是原来讲的是动脉的血管，现在讲的是毛细血管这块儿。就是说上一个文件是属于跨省的，就是属于这个中央事权的，这一块呢是配气的这块的，就是毛细血管的。那么从运输这个角度，从中间这个环节来讲，那么我们基本上就管住了。 此次下发的指导意见明确，配气价格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按照不超过7%确定。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小平： 国际上呢，管道平均的收入呢就是在7%-8%之间，有的呢可能还要低到6%。所以呢，我们现在给的这个收益率呢，有的是10%几、10%，有的12%以上的这样一个全资收益率呢，就明显太高了。通过这一次的改革呢，那么就是把整个的收益水平把它控制住，尽量呢让这个气的价格反映它的实际成本能够更低一点。 由于相关价格的审批事权已经下放至各地，国家发改委要求各地制定配气价格管理和定价成本监审规则，并于2018年6月底前出台。 从21号开始，华北迎来入汛来最强的一次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河北东部、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北方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其中天津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同时，今天起，长江中下游、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将迎来较强降雨。请听报道。 为应对入汛以来最强的一次降雨，京津冀严阵以待。北京昨天起迎来阵雨，气温骤降，在北京大兴雨筏，降雨量60.4毫米，达到暴雨级别。北京市防汛办新闻发言人刘宏伟介绍，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关闭58家景区， 也对城区一级水点进行了布控，延庆区和门头沟区一共转移了7100多人。 在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遭受暴雨袭击，36个县出现8级以上大风，108个县出现雷暴，保定市区和曲阳县等地出现冰雹。受暴雨影响，石家庄、保定等地山区的旅游景区全部关闭。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督察专员魏国忠表示， 我们省67个山区县全部建成了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当地的乡村、 干部会根据这预警信息及时组织群众避险转移。我省的18座大型水库，我们正在采取措施积极的调堵和泄水。 自6月20号以来，河南南阳、安阳、新乡等地出现降雨过程，部分城市遭遇强对流天气。在河南南阳唐河县，暴风雨伴随冰雹袭击农田，给当地农民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唐河县同寨铺福田农业专业合作社莲藕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丰瑞： 3000多亩的那个莲藕叶子全部都是齐头折断，通过种植的经验来判断啊，今年是肯定要面临非常大的那个减产。 不只是北方，南方也在被暴雨侵袭。截止昨天晚上8点，贵州全省已出现11站大暴雨，167站暴雨。今天起，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也将迎来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江西省高院联合媒体金融机构搭建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网络平台，出狠招治老赖，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央广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李先、万载台记者陈建才报道。 郭丽萍是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从事服装生意的一名私企老板。2010年，因拖欠合作伙伴贷款12920元，被告上法庭。万载县人民法院早在2013年就已判决其还款，但郭丽萍迟迟不履行。去年，当地法院把他录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很快就有了效果。 贷款也贷不到，宾馆呢也住不了。特别是上个月，我要乘飞机去跟一个客户谈生意，结果机场告诉我呢，就上了黑名单，不能登机，所以我这个10多万的生意直接就泡汤了。这时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第二天我就主动找到了法院，想办法呢还清了货款。现在的我生活恢复了正常。 让诚实的人得利，失信的人受到惩戒，就是法媒营平台的宗旨。中宣部、最高人民法院在南昌联合召开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现场交流会。江西省高院院长葛晓燕在会上表示，自从2015年底法媒营平台上线后，有力促进了执法办案，传递了社会诚信正能量。 截止5月31日，共有681万人次通过平台查询失信名单。平台曝光的3.4万名典型老赖中，有6324名履行了义务。履行标的额为5.06亿元。 中宣部副部长卢伟在会上表示，要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把伦理道德的柔性规范和制度法律的刚性约束结合起来， 提高违法失信的社会成本，努力构建不愿失信、不能失信、不敢失信的体制机制。 陆军第78集团军组建以来，以实战演练为牵引，确保练兵备战永不掉链。请听报道。 远程炮兵火力打击， 我是记者程程，这里是陆军第78集团军首长机关联合作战应急指挥演练现场。随着预先号令的紧急下达，各路战车快速机动，联合指挥所迅速构设。现场指挥员、作训处处长戴刚告诉记者，越是改革关口，越是练兵备战的关键时期。 我们呢，统筹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类资源向战备工作倾斜，确保呢我们机关随时能够指挥。那么这次呢，首长机关联合作战应急指挥演练呢，我们在时间上就比预计的要缩短了近1/3。 转型重塑必须以备战打仗为主线。在这个集团军的作战值班室，记者看到满墙的巨型屏幕、齐全的指挥席位、有线、无线、网络、光缆，各种通信手段全面覆盖，接哪哪通，叫谁谁到。副军长毕毅介绍说， 我们感到战备作为离战争最近的经常性工作，只有常态十倍才能有备无患。通过指挥演练，我们检验了首长机关建设的运行成效，切实提高了对部队作战指挥的整体效益。 央广时评：行业协会改革脱钩仅仅是第一步。撰写王磊。中国之声日前报道，安徽省阜阳市律师协会下发通报，称因购房资金紧张，向全市律所无息借款，各律所需按分配的额度在规定时间内打款。整份通报语气强硬，不容商量，不像借款，倒像是下达任务强行摊派。律师协会本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经过改革，阜阳律协也与行政部门彻底脱钩并实行自治，但为何面对律所却依然如此霸气？实际上这并非孤立。自2015年中办国办联合下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以来， 行业协会去行政化改革虽卓有成效，但乱象也时有发生。比如有的行业协会在脱钩之后依然打着部委的名义组织活动，收取各种名目的赞助费和保证金。有的行业协会貌似脱钩，但和政府部门依然藕断丝连，甚至为了牟利不惜联手复活已被国务院取消的资格认定。有的行业协会脱钩之后还依仗政府下放的部分职能，对会员单位乱收费乱摊派，予取予求。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行业协会创立伊始即与政府关系紧密，当了多年的二政府一旦突然脱钩，无论思维上还是行为上都难以摆脱固有的行政惯性。另一方面，有些行业协会此前靠行政经费吃穿不愁，但脱钩之后由于自身建设能力不足，财务管理不透明，如何生存都成了问题，于是一些拿不上桌面的敛财手段又沉渣泛起。此外，行业协会脱钩之后承接的部分政府下放职能因为缺少监管，给部分协会借权生财留下了空子。富阳律协借款事件经媒体监督已告暂停，但类似案例提醒，避免长期以来政社不分、权责不明，改变行业协会二政府红顶中介的扭曲角色，绝非一句脱钩那么简单。脱钩之后，行业协会如何维持生存，公信力从何而来，政府下放的职能谁来监管，这既需要行业协会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探索，也需要在改革的路径设计上目光长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建立符合现代社会治理要求的行业协会组织，脱钩仅仅是第一步。 每种职业都有不同的风景，每个岗位都有各自的艰辛，这是千千万万来自基层的合力汇聚成了推动国家和民族奔涌向前的坚实力量。在这股力量里，青年最珍贵。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近日，中国之声八位年轻主播走进八个享有全国青年文明号的优秀集体，换岗体验了八种不同职业的苦与乐。青春对对碰，情深意更浓。我们看到每项看似平凡的工作背后都有青年人攻坚克难的风采，每项改革创新的实践中都有青年人贡献智慧的汗水。今天起，中国之声新闻纵横、央广新闻、新闻晚高峰等多档节目将推出《主持人换岗实录》《主播不在家》第二季，欢迎收听。 新闻动车组，京津冀三地签署合作协议，协同发展戒毒工作。云南省整治旅游市场秩序初见成效，中美百日计划早期收获落实进展顺利，请听报道。 京津冀戒毒工作协同发展合作协议22日签署，探索建立14项机制。北京市戒毒管理局局长戴建海： 在戒毒治疗、教育矫治、人才培养、信息化建设等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资源，同时在应急处置、安置帮教等方面合作配合空间很大。 河北省戒毒管理局政委李文武举例说： 是有的所呢，这个医疗条件要好一些，医务人员的素质要高一些，把优秀的人才集中在一起，定期的进行巡回医疗。 司法部戒毒管理局局长曹学军分析： 三地戒毒工作各具特色，各有优势，大家可以相互交流借鉴，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和资源共享。 央广记者孙莹北京报道。 4月15号，云南省正式实施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措施，发出22条史上最严整治令。两个月来，全省共查处涉旅案件276起，行政处罚罚款206万元，处罚旅游从业人员55人，拘留34人。云南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张玉明： 现在很多的地州、很多的县都纷纷地成立了就旅游警察大队，再就是我们有景点的、属地公安机关能管辖的，又成立了旅游警察中队。 针对侵害旅游消费者的案件，开始由显性转为隐性。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于凡表示： 下一步的重点 是要通过办法的制定、机制的搭建，共同来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央广记者李建飞，昆明报道。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表示，中美双方目前正积极推进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已达成十项早期收获成果，并正进行后续成果磋商。百日计划早期收获包括农产品贸易、投资、能源、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牛肉时隔14年再次获准输华。 在农产品贸易领域，中方承诺在7月16日前实现美国牛肉输华，美方承诺在7月16日前发布中国自产熟制禽肉输美的拟议规则。目前双方都在认真履行承诺，我们相信很快就能看到这一成果落地。 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 香港特区后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天公布新一届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名单。新一届行政会议由政治委任制度下的16位主要官员及16位非官守议员组成，他们的任期从2017年7月1号开始。 日前，经中央编委批准，中央编办批复同意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管理机构。河北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组建河北雄安新区管理机构的通知，组建中共河北雄安新区工作委员会、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全面工作。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同时接受国务院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昨天透露，9月底前全国基本实现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阿富汗独立选举委员会22号在首都喀布尔宣布，将于明年7月7号举行新一届议会选举，相关准备工作目前已在进行中。 葡萄牙民事保护局22号说，葡中部戈伊什地区的森林大火当天已被完全控制，当地政府正在评估火险等级，争取让受大火影响而撤离的村民早日重返家园。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21号抵达以色列，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也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尽早重启和谈。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1号表示，俄罗斯西部地区30多个战术单位已经处于战备状态，随时可以投入作战。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 问真相，百变老中医被称为假药广告艺术家，自相矛盾的身份售卖假药的广告为何频现各大卫视频道？ 追热点，苹果下架数万款中国应用，从打赏抽成到封杀热更新，是权限管控还是另有所图？ 聚焦精准安全绩效，审计助力脱贫攻坚。今晚21点，审计署农业审计司主要负责人何杰、审计署长沙特派办农业审计处处长彭军洲做客政务直通，敬请收听。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徐晶、钟成，主播卫东、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百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